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一起走进俄罗斯，来关注中国的中医在俄罗斯的发展状况。随着中医在海内外的不断推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呢开始认识中医，喜欢上了中医，也感到了中医的神奇魅力。不过一方面是当地人对中医的兴趣越来越浓，但另外一方面在中医业界内部呢也得清理假医，端本正源，把真正的中医呈现给海外的患者。另外我们还要关注联合国相关的毒品问题，报告显示阿片类的药物越来越多的被用于了非医学领域。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自古以来，中医药就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重大疾病里的疗效和作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201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中医中心的正式开辟，为中国的中医走向世界做出了一个典范。现在这家中心已经接待了数千位患者，成为俄罗斯第一所由中方的权威中医医疗和教学机构主导、具有合法资质的中医院。它发挥了中医药独特的诊疗优势，在当地获得了患者们的认可。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就中国中医在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所做的报道。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对整个东方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不仅涉及亚洲菜系，同时也包括对东方的康复方法感兴趣，其中包括印度的瑜伽、泰式按摩、韩式疗法和中国传统的医疗。 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中医就逐渐进入到俄国境内。当时第一批俄罗斯医生团来华学习针灸疗法，其中就有著名的内科医生普罗霍尔·恰鲁科夫斯基，他首次将针灸技术用于临床，并且在治疗风湿病方面效果显著。此后中医在俄罗斯的命运不尽相同，很多时候受制于两国的政治关系。但是不管怎样，即使是在上世纪的60到70年代，当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问题严重对立时，中医在苏联还是得到了运用，尽管并没有对外广泛宣传。 有关传统的中医在现代俄罗斯的状况，俄罗斯人对其究竟有着怎样的认同？本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邀请到了俄罗斯中医药协会的会长郑国成向大家做介绍，来分享他的感受。 中医吧，在中国和俄罗斯有不同，但是在俄罗斯应该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承认了针灸它是中医的一部分。这个在俄罗斯大概应该在50年代中俄关系特别友好的时候，已经俄罗斯民众医生都承认了。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医生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们的 比如说所受的教育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这边可能不被承认。其实作为针灸这一块，应该在俄罗斯是被承认的。 中医院遍布俄罗斯，仅在莫斯科就有几十家之多。那么怎样才能开办中医院呢？我们有请郑国成先生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 应该是他们有要收到那许可，工作许可这个需要的，如果没有是不能工作的。实际上当然的也有一部分人是没有，但这个就是说俄罗斯法律在这方面立法上存在一定的滞后，对于中国医学这一块，应该来说这一块政府部门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让更多的合法的医生能够合法的取得工作的许可。 如果在中医院工作的是职业专家，哪怕他们没有劳动许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有的时候，和医疗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却在冒充医生。据我了解，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中医中心并不罕见。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这样子的，因为但是这是现实中也存在的。我们需要更好的医生，正规的医生，这样在俄罗斯的中医前慢慢的会被人家更好的认识的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希望俄罗斯能够通过立法，能够让俄罗斯中医在俄罗斯正常正规的存在的，这样对俄罗斯的民众能够更好的得到中医的服务，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不久前媒体传出消息，有三家中医中心被停业，他们是索契的长寿之花、莫斯科的长寿中心和莫斯科州的青岛。俄罗斯卫生监督局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在这些医疗部门工作的中国公民并没有接受过医学教育的文件，也没有在俄劳动许可。他们如何治病，我们仅能去猜测了。有意思的是，索契的长寿之花价格单显示，10天的草药治疗过程的价格为2万卢布，相当于2000多元人民币。但是检查发现，这些草药在索契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并且价格极低，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诈。 在俄罗斯，合法中医是受欢迎的，当然本地医生并未把中医看成是灵丹妙药，但是他们明白中医作为支持性的医疗手段，尤其在治疗支撑运动器官和外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是相当有益的。很多人对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趋之若鹜。据郑国成介绍，中国同行在此方面可为俄罗斯医生提供帮助。 这个学会我们刚刚成立，现在俄罗斯的医生有很多人有兴趣，但是真正加入我们俄罗斯学会的，加入我们学会的还并不多。我们需要把这个学会做得更好，我想应该会有更多的俄罗斯医生，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个学会的医生，中医的医生的水平，他们也很感兴趣。我们因为有跟他们做一些免费的讲课的课程，他们特别喜欢，在这个在俄罗斯一般是得不到的。 生命的意义在于人应该长寿，而且离开人世时不那么老迈。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临床生理和非药物治疗教研室主任拉伊莎·塔塔林采娃认为，古老中医的智慧就在于此，中医方法就是为了消除最初的病灶。塔塔林采娃教授2001年至2005年期间曾经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国际系上学，获得了中医毕业文凭。他坚信俄罗斯正式承认中医对国家卫生健康是有利的。目前俄罗斯有近30所的高校将此科目列入到教学计划当中，在塔塔林采娃工作的友谊大学也设有配置中医科目的医务人员职业技能提高系。他说，我工作的教研室也教授中医课程，在俄罗斯这个项目已经被列入医生专业科目清单当中，早前仅仅设有反射医疗课程。尽管中医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此前其他科目并没有设立。 据塔塔林采娃教授介绍，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在俄罗斯正在从事中医普及方面的工作。该联盟由46所俄方的医科大学和41所中方的医科大学组成，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 已就联合培养中医研究生达成了共识，为此正在准备相应的教学纲要。不久前宣布在俄罗斯成立首家大学中医中心，该项目获得了俄罗斯卫生部的支持，并将在沃罗涅日国立医科大学落实推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阿片类的药物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疼痛，这类药物呢是从阿片，也就是罂粟当中提取生物碱和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人体的中枢特异性相互作用，能够缓解疼痛，产生幸福感。也正因为如此呢，阿片类药物开始被一些不法分子用于了非医学的用途，变成了赤裸裸的高价出售的毒品。那么相关的监管机构如何来抑制这一现象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全面概述了阿片剂、可卡因、大麻、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供需情况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报告重点介绍了特定年龄和性别群体的不同吸毒模式和脆弱性，并分析了全球毒品市场的变化。报告表示，2016年全球药物类阿片集货量为87吨，与当年海洛因集货量大致相同。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可卡因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估计产量为1410吨。世界上大部分可卡因来自哥伦比亚，而报告也显示非洲和亚洲正在成为可卡因贩运和消费中心。报告显示，2016到2017年全球鸦片产量激增 65%， 达到1500吨，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自21世纪初开始监测全球鸦片产量以来记录的最高估计数。报告指出，大麻是2016年消费最广泛的毒品，前一年至少有 1.92 亿人使用过一次，全球大麻使用者人数继续上升，截止2016年的十年间似乎增长了约 1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业务司司长加藤在日内瓦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2016年全球每年至少吸毒一次的人数保持稳定，约有 2.75 亿人，约占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 5.6%。而这次报告的一个特点是将毒品使用人群分为三个年龄组进行了分析。 报告对于毒品的使用趋势进行了分析。与以往报告不同的是，今年的报告将目标人群划分为青年、老年和妇女进行了研究。这不仅使我们对于毒品的使用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于如何将毒品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问题之中进行考虑提供了依据。 报告发现，年轻人吸毒及其相关危害比老年人高。大麻是年轻人常用的毒品，青少年吸毒有两种极端类型，夜生活中的俱乐部吸毒和富裕青少年的娱乐吸毒，以及在街头儿童中使用吸入剂来应付他们的困难处境。4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的吸毒率增长速度快于年轻人，老年吸毒者可以经常有多种身心健康问题，使得有效的药物治疗更具挑战性。2000年至2015年间，全球直接因吸毒导致的死亡增加了 60%。 2000年50岁以上的人占死亡人数的 27%， 但2015年上升到 39%。报告发现，大多数吸毒者是男性，但女性有特定的吸毒方式。虽然妇女通常比男子更晚开始使用药物，但一旦开始使用药物，妇女使用酒精、大麻、可卡因和阿片的速度往往比男子要快，并更迅速地发展成为吸毒障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费德托夫在纽约总部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长期存在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等药物越来越多地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处方药共存， 越来越多来源不明的非医疗用途药物制剂以及多种药物使用和多种药物贩运，使毒品问题变得空前复杂。 The finding of this year World Drug Report. 今年世界毒品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毒品市场正在扩大，可卡因和鸦片产量达到绝对纪录高点，在多个方面构成多重挑战。世界毒品报告是我们所支持的一个重要支柱，以协助将国际义务转化为实际行动和能力建设，以便做出有效反应，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致力于与各国合作，寻求平衡综合的解决毒品挑战的办法，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Medicine and destined to non-medical use。 联大主席莱恰克亲自出席了在纽约总部举行的世界毒品报告的发布仪式。他在所发表的致辞中指出，自1997年发表第一份世界毒品报告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人们谈论的大多数毒品都是在黑市上非法购买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迷于药房里可以买到的成瘾物质。 New substances and drugs are making their way into traditional supply routes。 新的物质和药物正在进入传统的供应渠道，而且我们不知道许多非医疗用途的药品是从哪里来的。生产这些药物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提供这些服务，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它们。吸毒会导致死亡和悲剧，它可以把家庭拆散，它可以使人们陷入贫困的循环中，它可以扩大分歧和不平等。毒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It can keep people trapped in cycles of poverty. 自从科学发现阿片类药物具有巨大的医学潜力以来，阿片类药物的非医学使用的潜在致命后果已经为人所知。在过去150年当中，人类经历了几次阿片类物质危机，但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具有破坏性。主要是在北美使用芬太尼及其类似物，在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使用曲马多。在全球化的毒品市场条件下，毒品扩散到其他许多地区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发布世界毒品报告的前一天，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启动了一项战略，以针对造成重大生命损失且迅速演变的全球阿片类药物危机，采取协调全面和多学科的应对策略。这一策略包括的五大支柱为：支持有效的政策决定和业务对策，促进机构间合作解决阿片类非医疗用途问题，加强和支持与阿片类有关的预防和治疗方案，防止合成类阿片的转移和贩运，加强国家和国际禁毒能力，提高认识，分享最佳做法和促进国际合作。世界毒品报告发布的当天，6月26号是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门为此发表致辞，他在致辞中指出，毒品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对健康和福祉、家庭和社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广泛影响，需要开展国际合作，采取有效的执法对策，在充分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情况下，制止有组织犯罪网络和贩毒者。他敦促各国在商定的国际框架基础上，并以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共识为指导，推进预防、治疗、康复和重返社会服务，确保获得受管制药物的途径，同时防止转用和滥用药物，推广非法药物种植的替代办法，制止贩卖和有组织犯罪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确保人人享有健康、尊严、和平、安全与繁荣。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关注一下加拿大政坛的一些不和谐音。有人和政府唱反调，特别是在碳排放和移民问题上。好，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福特为首的安大略省保守党政府上台后，摆出与特鲁多自由党联邦政府在主要政策方面分道扬镳的架势，其中包括碳排放政策和难民政策。 安大略省在碳排放和难民政策等方面与特鲁多联邦政府公开唱反调，使其成了加拿大几个省份的代言者。比如萨斯喀彻温省就既反对联邦政府的碳排放项目，也反对联邦政府的宽松难民政策。魁北克省虽然早就推出自己的限制碳排放项目，但要求特鲁多联邦政府为大量非法越境涌入魁北克省的难民申请者拨出大笔经费，而且已经宣布等待审批的难民申请者没有资格使用政府补贴的廉价托儿服务。上个星期五，联邦政府移民事务部长胡森与安大略省负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厅长 Lisa McLeod 互相指责升级到白热化，而且这一争执还在继续。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is not part of the communique. I see the minister is in the room but not joining us at the podium. Ontario sadly has chosen the language of fear and division. It's divisive, it's fear-mongering, and it is not Canadian. 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联邦移民事务部长和省移民事务厅长的联席会议结束时，安大略省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的厅长 Lisa McLeod 拒绝签署会议联合公报，也拒绝出席会议后的联合记者会，这让特鲁多政府的移民事务部长胡森很生气。他在联合记者会上不客气地抨击安大略省政府故意使用挑拨性语言，把难民申请者称为非法越境者，这是分裂性、污蔑性的语言，不是加拿大人应该使用的语言。 What I saw here today was an attempt to talk, him calling me un-Canadian, which I take great offense to, and I do hope he will apologize and reconsider his language. I also won't be bullied. I'm simply asking them to fix the problems that they have created with their federal policies. 安大略省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的厅长 Lisa McLeod 说，他一方面感到被胡森称作不像加拿大人是受到侮辱，要求胡森进行公开道歉，一方面强调安大略省政府不是在难民问题上找茬，只不过是要求自由党联邦政府为其难民政策引起的问题承担责任并负责解决。 The new PC government in Ontario has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foil to Justin Trudeau's federal Liberals. Ontario blames Ottawa for the influx of asylum seekers and the demand they've placed on housing and social services. Ottawa has pledged $50 million in assistance, $11 million of that for Ontario. The province says that's not nearly enough. 福特的安大略省政府表示，大量涌入安大略省多伦多市的难民申请者占用了大量社会服务资源，特别是几乎用尽了为低收入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的资源。联邦政府拨出的5000万加元用于安置难民申请者，其中分配给安大略省的是1100万加元，这连安大略省为应付大量涌入的非法越境者而花费的大笔开支的零头都不够。安大略省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的厅长 Lisa McLeod 说，他夜里睡不好觉的问题是，省厅的预算既要照顾低收入儿童、有先天残疾的儿童、由于家庭暴力离家出走的女性、解救和帮助被拐卖的青少年，挤出钱来为非法越境难民申请者提供安置服务。萨斯喀彻温省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的厅长 Jeremy Harrison 不但要求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承担安置非法越境难民申请者的住房开支，而且要求联邦政府承担这些难民申请者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福利金开支，因为现在大量涌入加拿大的难民申请者的问题是特鲁多联邦政府难民政策的直接结果。但联邦移民事务部长胡森强调，一旦进入加拿大境内的外国人提出难民申请，根据国际法和加拿大国内的法律，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提供公平的难民审核机会。胡森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涌入加拿大的难民申请者数量在不断下降，已经从4月份的2560人下降到5月份的1869人和6月份的1263人。 世界变化快， 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3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订阅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外语广播为您每天推送的英语学习资料，来了解外语广播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丰富的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ireworks Beijing。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